这歌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是吧？ 哎， 我们从小就是来听着这学习雷锋好榜样长大的，反正我是这样。杨月跟我因为呢是有一点这个时差嘛，我们的出生的年 差不了多少，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是代代相传的。 没错，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影响下去，而且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你帮助了别人的时候，当你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之后，其实自己的心情是非常的愉悦的。 特别对，就是给人玫瑰手留余香那种幸福感。 好香啊。我是黄丹。 我是杨月。 我们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广播旅游旅行户外节目车外好风景。我们今天呢有三位这个大老爷们儿来做客哈。这三位大老爷们儿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一般。比如说呢，他们都是在户外的运动当中呢，是属于他们比较早的就开始了户外运动了。 哎， 当我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时候，其实本来是一个特别愉悦身心的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应该特别开怀， 是 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健身，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初衷。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在户外经常会给我们留下就是比较伤感。 大家好啊，我是那个北京户外大个，在户外界也是走了十几年吧。不能说小有名气吧，反正是个头，因为个高嘛，所以人们都认识我。 对对对，这是绝对是属于这个户外的羊群当中的一匹骆驼。个儿超级的高，而且呢这个身材真的好像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变，是吧？他要变我觉得就是只能越来越瘦。 这户外的人这个身材都特别好。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明月老师。明月老师呢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所高校当中非常棒的一位大学老师了。除此之外，就是他在大学里面明明教的就是跟体育没关系的，他也不是师大体育系的。然后是工业大学， 每周都要户外。 对，然后呢明月老师呢还特别有想法，神圣的使命哈，就是当领队，而且呢还是属于这个高难度级别类型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领队。 哇，老师您可以兼职体育老师。来，有请，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明月。我那个除了平常走以外呢，我还是愿意学习，就是参加了中登协的一些培训班。就是有户外指导员呀，有攀岩呀、攀冰呀，我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还有一位新朋友。 我是来自内蒙古安达兄弟体验式教育活动运营中心的啊。我的真名叫龙春明。那么我也是北极星的。可以算上资深群友了，粉丝八年了，跟着北极星八年了， 这个 是上山下沟的。 我就觉得大个儿哥特别奇怪，就他这个人吧，他是属于不爱跟你特别亲近呀，或者从来也不会去，比如说为了某一件事去巴结你、溜达你，他不是那样的性格的人，他就挺闷的、挺蔫的人。用他自己话说，他嘴挺笨的。但是呢，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性格当中的这个。别人觉得是他优点的地方，他自己觉得是他的弱项的地方，其实才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朋友跟着他走。我觉得此时我们应该给这个户外的榜样一些掌声哈。 就像刚才说的，大个儿他平时真的是话不多。话特别少。但是他都基本上都是身体力行的去做。他这种去等于叫什么呢，就是用行动去影响你。你看这么多年跟着他去爬山呀，去遛沟呀，你看他，因为他是领队嘛，他在前面做，我们作为这个这个群友就在后面看。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学。你就像咱们户外有一个法则叫做 LNT 的这个无痕山林的这么一个法则。其实他在每次活动当中他都是在践行这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条件呀、因素。以至于就是举个例子就说是我们出行，像驴友出行一般都会把一些食物啊包装袋尽量减少的包装袋把它拆掉，把它集中在一起， 对， 然后在我们带到山里或者带到这个营地我们去使用啊吃饭啊之后呢把这些垃圾要收起来。然后呢我们基本每人都有塑料袋。这个他其实也没好好说是教过这些东西。就是他平时就这么做的。我们跟着看到了、也就学会了。 是的， 也就学会了。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一队人行进在山里的时候，每个人后面包就甩着个垃圾袋。然后把它怎么带进去再怎么带出来。 而且就是大哥哥他还自己就是掏腰包。 对， 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人，然后他自己掏腰包就给大家还去买那个很专业的那个塑料袋。这塑料袋都是医用的塑料袋。 是 有厚度，然后呢又有它的体量比较大，能装的东西比较多，这都是他经验呀。因为他觉得我们好多的我们自己平常用的塑料袋 不结实。 嗯， 我们那么多的垃圾，什么这个烧烤 串的签子啊，可能还有一些 签子啊， 是尖锐的就扎烂了， 碎玻璃瓶子根本就兜不住。 嗯， 所以你看他呢，还花了挺不菲的价，一买买一大沓儿，然后到户外的时候呢，我们要分散的时候就给大家就发下去。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有所付出的，但是他的付出好多人都是属于默默的在付出的。 嗯 啊，大漠你再继续讲。 啊，就是，嗯，就是有时候能看到他，有时候他走到咱们一些的这个，就是其实那些沟里头，咱们也经常去嘛， 嗯， 挺漂亮的这些沟里头，他随手就会把一些垃圾啊、 嗯、 瓶子，他就捡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拿塑料袋嘛， 对， 他就都装进去， 嗯， 啊，也就影响着大家时不时的，好像看见这个东西了，随手，我只要不是特别远的， 嗯， 我也就把它都随手拿起来， 对， 反正我们这个北极星群，等会儿出了沟都可这个收获都特别丰富、啊， 满满的垃圾袋哈，对、 然后都。我们不是说扔在沟口呀、啊，或者放在什么地方，就都全部都带回来。 对， 因为每次出行都是大巴车嘛。 嗯，我和杨月我们都有过亲身的这个经历和体会的。你看，我们这个包括大个哥他那个包车这件事儿，好多司机其实都不愿意让他包。 是， 你装人家一车垃圾，你带回来是吧？人家本来是拿这个去让自己创收的，你给我装一车垃圾回来，你还帮我打扫车吗？ 是。 所以呢，他们每次都把垃圾也都处理得特别好，比如说里边有饮料，有这个残留的一些啤酒。有什么他都得倒干了，然后呢再装到袋里边，嗯，然后呢这个装口还得扎紧了，还得跟人司机要说好话，哎呀大哥绝对不会给你弄脏了带回来，路上如果要是随时看到了这个有垃圾的一些这个收这个废品点啊什么的，就让司机停下车，我们把车双闪，然后把垃圾放下去。 对对对， 这看的是一件小事儿，我们说起来其实真的需要挺长时间，日积月累。每一个人如果你要是都去小小的去干这么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大家要去规整起来的时候真的挺难。你收拾家你说麻烦不麻烦，这收拾整个一座山，这什么概念？ 而且最关键是收拾完之后还会有一些人再去那儿造啊，这种是最可恨的行为。 对对对，是，我们来听听明月老师。 嗯 嗯 啊、我也是跟大哥出去多次了，多年了吧。他呢就是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专业。 嗯， 就我们因为这个户外吧，说起来简单，实际呢要出去以后注意的事情也是特别多。 嗯， 啊，主要是呢这个安全方面，还有这个环保方面，这个呢大哥真是都是我们的榜样。 嗯， 比方说我们要出去，他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因为我们强项嘛，有些人就特别强，也特别争强好胜，他就一直、 得压着点， 压着点，你不能这样 啊、 就说让我们要出去的话，就是最少要俩人原则，四人原则，有的人一个人就走了。像这个环保方面呢，就是大哥一直提倡教育啊、对我们这个这个帮助是都是特别大。像他、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咱们还没拿这个塑料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拿的一个咱们喝完这个矿泉水瓶，他是把小的垃圾就是咱们的卫生纸呀、都要塞进去、有些人就是出去了说是哎我这个卫生纸嘛可以降解就扔了吧、这个也不会影响环境、吃的果核、这个扔了吧这个也不会影响环境、 山里有小鸟、过一会儿它就来吃了 吃剩下的食物也扔了吧、所以也为了 小动物吧、这个是实际是都是不对的、就是你呢即使那个垃圾降解也要3个月、果核的话呢也要3到6个月、这样 关键它就像一创可贴似的，明明山里面都是绿色， 对， 都是这个景色很美、你那么一块纸疙瘩它特别明显，特别有碍你的这个视野， 是 吧？ 另外就说你是再扔一个扔一个这个废纸，别人以为这是个垃圾点，可能就把会给果核扔过 了， 其他呢就是说把这个矿泉水瓶也扔过来了，最后它这就破窗效应了， 对，就越来越多了，反而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我们就北极星和大个呢，就是一直对提倡的， 所有可以降解的也要带走，对 也要带走。 刚才 最早那小东西呢，它就塞到这个矿泉水瓶，它不像塑料袋里面能挂烂了，就有时候就漏了。 对 对, 对， 装这个矿泉水瓶里面， 啊， 最后又都带出来，把瓶子也带出来了，一些小的垃圾啊也带出来，即使烟头呀什么的，全部能留到外面。 对对对，这真的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活儿，还是吧？ 我们不单说我们出去，首先自己要做到，就不扔任何垃圾。还有就是说，我们组织了多次的这个出去，捡别人扔的垃圾， 拾捡垃圾，是。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制作播出。 参加户外的时候也是懵懵懂懂就进来了，但是进来因为挺早嘛，当时也就参加了一个中登协的一个 户外指导员培训里面有好多，就是刚才像那个龙教练讲的这种 LNT 法则， 嗯， 当时就接触了以后挺有感触的， 嗯， 所以从12年开始吧，自己就是每一次户外，就是在我自己的活动里面都要做一些宣传， 嗯， 要肯定要身体力行做。但是到了17年吧，17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做，它影响面还是少，就是拿你自己这种身体力行这种带动的，面还是少，我就觉得还是应该有个口号，所以说去年开始我没有，就是，做了一个口号叫户外环保行，就是让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把这个户外的元素都要强调明确，都要宣传出去，就是在这个微信啊或者朋友圈宣传的时候，我们有这条口号，有这个横幅，这种带动大家可能影响面更大一些，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正式就是将这种户外环保行贯穿于每一次的这种户外行当中了。去年开始就是感觉自己影响力挺大的。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小例子，你觉得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呢？在细节当中， 孩子方面那改变挺大，有好多孩子回了市里面，有时候往垃圾桶里扔东西的时候，父母，对父母可能有一些就是 监督了，是吧？都， 特别管，就是户外孩子们出去以后，其实对我们成人来说，有一些习惯性见垃圾桶还是想扔，然后没有垃圾桶可能能带回来，可能带回来，但是孩子来说，你不能给原则讲完以后，他其实是严格按照那种原则来收集这些垃圾的，可能就不是说随便乱扔了，包括在家里面，他也有一些改变。 对 不一样， Leave no trace， Leave no trace， 就是离开以后呢，就是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就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有步道的地方，你尽量是有按步道走。但是有些那个户外爱好者呢， 野路子多， 我不愿意走步道，我就走这个野路。直接走野路呢，就把那个环境还是破坏了。 对， 我们也提倡就是说，有这个步道硬的地方，你就走这个硬的地方。 对， 在这个露营也是，就刚才说了，露营，把垃圾带走。但是这个露营的点儿的选择上，也是啊，你要在这个尽量是选择在这种的这个没有植被或者是硬的地方。如果没办法呢，在草上，那么我们一天要换一个地方，别在那连续几天，可能就把下面的草呀、花呀都。 要坏了哈， 对，露营我们要找那种游牧的感觉，是吧？ 对， 他们户外就玩得很专业，然后呢，刚才明月老师的话，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下，就感觉那捡垃圾大个个都已经捡得特别专业了，是吧？到底都怎么个专业法？我们这一节当中呢，跟大家再来这个聊一聊。我们让这个大个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这个户外就是拾捡垃圾，在这些山沟里啊，什么大漠里边。让你觉得最危险的一次， 看见那个石头堆里面，因为瀑布就咱们这那个山沟里都有溪流嘛，水潭，看见那个石头堆里吧，有两个矿泉水瓶，就非要看见翻捡，很顺利捡到了，但是往回翻的时候一滑，扑通掉水坑里了。对，但是说是危险，我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啥危险的这种感，但是狼狈的时候好几回啊，特别狼狈，但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那种狼狈。 哦，就是因为你的狼狈别人开心了。 对， 这些人都是什么心理啊？ 哎，但是就真的没有过，比如说你看到过现场或者是谁有扔东西的吗？肯定他 有 啊。 经常看，我们有时候跟人家制止的时候，人家其实跟我们其实还挺生气嘛，有时候还意见挺大，但是没办法。 你管鹅的呢？ 对，后来我们就默默的就算了吧，他们捡下来我们直接。我们捡起来， 他们扔了， 我也感觉到他的尴尬了。 嗯， 因为我们也不说了，我们捡起来以后，他也挺尴尬。 嗯， 但可能对他也是一种改变吧。 对对对，真的就时时刻刻都是在默默的用自己的这个行动来感染，或者是来让别人臊得慌，不好意思，是吧？ 对。 啊，你就只能这么干了。 现在就是真正的户外，就说是这个线路上或者户外的人，这个扔垃圾的现在是很少。 对对对， 因为这个我们要出行的嘛，大轿车里面一起走，肯定领队啊、 规则、 群主呀、这些都要跟他们讲的。他们出去多次以后，又看到了这个榜样的力量，基本上是还是很这方面还是很好的。 对 对 但是扔的多的主要是那个自驾车的司机，有的那个就自己家开着车出去了，一家人。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怕他们给咱们拍板砖，真是这样啊。 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啊，也跟他们提醒一下，可能就是他们没人跟他说这个事儿， 对， 就他们出去以后呢，就把自己一家人吃完的乱七八糟全部扔到那了、你看我们步行出去还要带回来，他们车就在旁边、你为什么不把它带回来、 而且就是还有这样的、就是你别以为我们步行出去，我们租大轿子出去的，我们家里边没车，也许我们家两辆车还都是豪车呢，是吧？所以你要把这心态要摆对了，你自驾车出去了，你真的就应该是力所能及，尤其是自驾出去，大部分是属于以家庭为单位，上有老下有小， 对， 你不用给老的来做榜样，你至少你得给小的来做榜样吧， 是吧？ 所以说那个垃圾最多的地方还是那个就是一些自驾车能到的地方， 对对， 像我们要是自己徒步吧，他自驾车到不了、这些地方，我们走的地方，尤其这些山顶上我们难去的地方， 对、 很干净的，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这些有一些是就是旅景点，就是 旅游景点了， 景点，还有一些就是自驾车，你像咱们这的小桂林， 对，小井沟 非常漂亮的地方，小井沟 是最多的，是吧？ 最多的，还有那个咱们去那个那什么石人湾。 对，石人湾， 石人湾， 对对对， 这些 就是其实有些现象特别讨厌。你要是你不愿意往出带，你可以整整齐齐放在路边。他还把这堆垃圾给你，就那种高难度的地方， 石壁 边上、长的那些什么树坑的树后面呀、树上面、各种各样那种。要的挺多吧，反正你不好好放路边，放路边我们就给你捡回来。哎呀，那犄角旮旯，你 反正我真的是看大个儿哥在这个外边来拾捡垃圾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个就是，出于这个女性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形容，就是特别的心疼他。就是我上次我们一起出去嘛，山里面是有大瀑布，然后有冰的，他就那个趟到那个踩到冰上，那冰眼看着他其实一踩 很薄， 尤其他那个体量， 对， 可能就会塌了。 那会儿已经薄了， 但是他根本就不想这些事儿，然后他把他胳膊呜一下就伸到这个又有冰又有冰水的这个山涧的溪流里边。大半个胳膊都进去了。 三月份的天气很冷。 对，大半个胳膊在冰水里边。哎呦，你真的是看着他特别心疼。我当时我都有点热泪盈眶了。我就觉着，就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他是你的朋友，他会某一个时间段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他这一举一动，你不被感动吗？你不被感染吗？ 是。 你还能再去扔垃圾吗？这难道不是榜样的力量吗？是吧？ 就是那些扔的人真的有时候觉得挺可恨的，挺可气的就是造的时候怎么就那么。 最讨厌的什么，就是咱们那个玻璃瓶， 对， 瓶子它你放在那儿也行，我们捡 它砸碎了，扔 它砸碎了，全部砸碎、一堆碎玻璃砸， 对，就完整的就不行，非要造碎了、 对，这就是更。 还有在石人湾的，就是你在草坪上放的也行，那有个水塘特别干净的水塘，全部要倒到那个 水 塘里边完了走。哎呀，那个看着你气的，你都捡都捡不回来。 咱们在水里边都见过什么？咱们现在说说哈，罗列一下。 我见过一个，就是把这个烧烤箱子都扔到咱们、 就那煤炉子是吧？ 哎，对，炉子都扔到那个河里面去。 你说这啥心态呢？三位嘉宾应该说每周至少都得疯一次是吧？就是疯狂的疯，都得出去这么一次。所以呢，大家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杨宇，你看。就咱俩是女士， 我觉得他们就是 注重皮肤保养呀， 天然 的皮肤， 对呀、就是再次来说，他们这种爱好户外的朋友们都是天然的美容师， 对对对， 肤色还有亮度，哎，真的，你们都在这个冲美容院的生意哈，人家都不需要去专门做美容， 不是，你说他们吧，既省了拉皮儿的钱了，是吧？然后呢， 也省了这个美容， 也省了减 提亮的 减脂的钱了，是吧？然后呢，也不用去找心理医生给自己什么心理疏导，他们都是很快乐的人。他们一到户外的时候，他们大家的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来享受大自然，我们来能够给大家呢，做更多对大自然有益的事情，来对自己身心有益，也同时能够影响他人，是吧？最后每个人总结上一句呗， 对，说一句发自肺腑的哈，火车票不报。 户外这个过程很痛苦，过程非常痛苦，但是我的那个成就感非常棒，但成就感很短暂啊，那过程非常痛苦。 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走出去，走到大自然，跟我们一起户外，一起快乐。 大漠哥哈， 咱们今天的 这个龙教练 嘛，也是倡导的一种户外精神吧，其实户外很美丽，自然很脆弱，且行且珍惜。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交通之声广播制作播出。

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 FM950 广西音乐台为您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环球旅行家，大家好，我是思雨。行万里路，吃遍大江南北，这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小目标，所以我们会期待着旅行，有机会就可以用脚步丈量世界。在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举止，我们将其曝光出来，希望可以修正这些不文明的行为。然而更多的旅行者让我看到他们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当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当人们还沉浸在黎明前的睡梦中，有些人已经接过队友的班开始工作了，给人在旅途需要帮助的旅客指个路，搭把手，甚至是一个微笑。李俊毅是草原铁路上的一名普通客运员，而他和他的同事们却有着多重身份。在残疾旅客面前，他们是拐杖；在盲人旅客面前，他们是眼睛；在老年旅客面前，他们是孩子。有一次，一位患有股骨头坏死病的老大爷一瘸一拐地来车站乘车，随行的儿子因为拎着行李腾不开手搀扶。正当两个人为进站发愁的时候，李俊毅及时赶来，背起老大爷进了站。还有一次，李俊毅正要下班的时候，看到两位身穿蒙古族服饰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候车室，他急忙上前帮忙。尽管老人的家属在列车开动前赶来相送，但李俊毅还是坚持拿起大包小包把他们送上了车。告别时，老人将一把糖果塞给李俊毅，老人的儿子告诉他，这是蒙古族表达感谢的方式。这些工作中平凡的小事累积在一起，就变成了闪闪发光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越分越少，唯独爱越分越多。像李俊毅这样的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在最平凡的岗位上用爱心温暖人心，温暖社会。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 掉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 旅行中最怕的是身体不适，不仅会打乱原有的行程计划，甚至会危及到健康生命。当遇到身体突发状况时，经常会有暖心的一幕幕发生。比如前一段时间，在一列从广州南开往杭州东的高铁上，一位乘客突然抽筋，口吐白沫，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马上广播寻找医护人员。幸好一位来自佛山顺德的医生钟礼健就在这趟列车上，他听到广播后马上赶往现场进行施救。经过他的专业救助，这位患者恢复了清醒。作为一名医生，钟礼健说，当听到有人求救就本能地跑过去了，没有其他太多的想法，看到患者能够平安无事，自己也就放心了。这件事情被发布到网上，很多人感动于这位医生的义举，感慨于这份感动就来自于我们身边，如此真实。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这一刻让我们为身边的榜样们点赞。 小雨纷纷的夜，我回到家里，窗外是那满天闪烁的星星，我看着远方，不悲伤不仰望，蹒跚的小路上有夜莺在唱，我看到你，看到来时看到那些尘封的痛苦与荒芜，仿佛看到你谎言的无名指上盛开着娇艳的鲜花，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孤独却完整的自己。我曾经陷落在你的漩涡里，此刻那些伤痕我明白了幸福的含义。时光真甜蜜，但一切已太晚，在等你找你，满脑都是你。可当我在街角的杂货店看到你，不自觉的泪水却依然夺眶而出。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 是最后一次看到熟悉的你，你靠在另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只是那一刻我真没有很大感觉，只是突然觉得孤独想要死去。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此刻那些伤着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 忘记你曾是怎样的一个小孩，不要忘记你曾希望成为怎样的大人。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在旅途中我们会发现有更多影响孩子的机会。之前看到江苏淮安的一位万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到河下古镇游玩，却发现景区里面有很多垃圾和烟头，她就跟孩子们提议把地面清理干净。两萌娃也不嫌脏，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捡了两大袋垃圾，光烟头就有200多个。妈妈对孩子们说，在名山大川眺望远方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尽量保证自己脚下的洁净。少年之心在最初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犹如刚刚探头的小河，蓬勃又脆弱。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人都能认真倾听他们，温柔地对待他们，向他们传递正确的价值观，那当少年长大以后，他们才能成为更好的大人。我相信他们也会把这样的信念继续传递下去。像李俊逸、钟礼健这样的好人还有许多，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在旅途中将大爱的种子传播到其他城市，成为我们可敬可学的榜样，提醒着我们约束和文明本身没有任何冲突，游客也是风景中的一部分呀。只有每个人的努力和践行汇聚在一起，才能营造出旅游的文明环境，为风景增色，为中国加分。 也许会是呼吸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这里是由环球旅游联盟成员台 FM 九五零广西音乐台为您制作播出的《环球旅行家》，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